我国劳动新闻10月31号刊载了评论员的文章，评析通过特大型政治丑闻事件而曝光的朴槿惠政府的丑恶实况。文章说，目前在南朝鲜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特大型权力腐败事件曝光，造成整个社会受到冲击，深感惊愕等闹得沸沸扬扬。使万众惊愕的朴槿惠崔唇石丑闻事件，是对最畸形、最不正常、最愚昧的朴槿惠政府实体的明确论证，是在现代社会里根本看不到的。南朝鲜各阶层人民曾以419的喊声打倒了李承晚，以反法西斯民主化的轰轰烈烈的喊声给了朴正熙以一个最悲惨的下场，以518和6月民主抗争迎来了民主的新春。现在朴槿惠集团推行反人民苛政，极力追求同族对抗和亲美世代，以图给同胞带来种种灾殃。文章强调，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将一如既往给朴槿惠集团做出最后的审判。